资治通鉴卷第252，唐纪68。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。咸通11年春正月甲寅朔，群臣上尊号曰：“睿文英武，明德智仁，大圣广孝皇帝，赦天下。”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，争走入成都。时成都但有子城，亦无豪，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，余则待饥盎以自毙。又伐水，取摩诃池泥之，邓而饮之。将士不习武备。节度使卢丹召彭州刺史吴行鲁，使设参谋，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富共修守备，选将校，分职事，立战棚，聚炮雷，造器备，严井罗。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，亦无丙己，至是皆榜慕骁勇之士，不以实职，后己良次，应募者云集。庆父乃谕之曰：“如曹解军中子弟，年少才勇，平居无有自尽，今蛮寇平陵，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，可不免乎？”皆欢呼踊跃，于是列兵械于庭，使之各事所能，两两决胜，察其勇怯而进退之，得选兵3000人，号曰突将。行鲁，彭州人也。戊午，蛮至梅州，丹遣同节度副使王衍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，与之约和。蛮报曰：“我被行止，只系雅怀。”陆延、韦宝恒上言：“康承训讨庞勋时，斗挠不尽，又不能尽其余党，又贪虏获，不时上功。心有贬蜀王父分司，寻再贬恩州司马。南诏进军新津，定边之北境也。”卢丹遣同节度副使谭凤嗣致书于杜元忠，问其所以来之意，蛮留之不还。丹遣使告急于朝，且请前使与和，以纾一时之患。朝廷命之四方管事太仆卿知祥为宣谕通和使，满以丹代之功，亦为之盘桓，而成都守备由是粗顽。甲子，满长驱而北，陷双流。庚午，丹遣节度副使柳盘往见之。杜元忠受盘书一通，曰：“此通和之后，票信与君府相见之宜也。其宜以王者自处，与己交慢。”又遣人赴采木至城南，云谕张臣蜀王听，以居票信。癸酉，废定边军，复以七州归西川。是日，蛮军抵成都城下。前一日，卢丹遣先锋游义使王胄至汉州训援军，且促之，时兴元6000人，凤翔4000人已至汉州， 会窦滂以中武一城徐宿四千人自岛江奔汉州，救援军以自存。丁丑，王胄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均于皮桥，欲瞒前锋，与战不利，退保汉州。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，而窦滂自以失地，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，每援军自北至，则说之曰：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，官军远来疲弊，未易拒前，诸将信之，皆狐疑不尽。成都石将李自孝因与蛮通，欲焚城东仓为内应，城中直而杀之。后数日，蛮果攻城，久之，城中无应而止。二月癸未朔，蛮和梯冲四面攻成都，城上以钩环挽之使进，投火卧油焚之，攻者皆死。卢丹以杨庆富设左都押牙李湘各率突将出战，杀伤蛮二千余人，会幕焚其工具三千余物而还。蜀人素怯，其突将心为庆父所奖拔，且立于后赏，勇气自备，其不得出者，皆愤欲求愤。后数日，贼取民离，重踏尸而驱之，以为棚，置人其下，举以砥城而逐之，矢石不能入，火不能燃。庆父熔铁之以贯之，攻者又死。已有知降前使与蛮约和，丁亥，蛮敛兵请和。戊子，前使迎之降。时严庆父以援军将至，杨谓蛮使曰：受诏以定边约和，今云南乃为成都，则与向日诏旨异矣，且朝廷所以和者，即其不犯成都也。今使时昼夜相交，何谓合乎？蛮见何使不至，庚寅，复进攻城。辛卯，城中出兵击之，乃退。初，韦高招南诏以破吐蕃，继而蛮素以无甲弩，高使将交之，数岁，蛮中甲弩皆经历。有东蛮居挪时，兀邓、孟冲三部助高破吐蕃有功，其后边吏遇之无状，东蛮怨唐身，自附于南诏，每从南诏入寇，谓之尽力，得唐人皆虐杀之。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，以严庆父为东川节度使，凡原属诸军接受庆父节制。癸巳，庆父至新都，蛮分兵往拒之。甲午，与庆父遇，庆父大破蛮军，杀二千余人。蜀民数千人争操山刀白棒以助官军，呼声震也。以为蛮不计数万复至，会又五位上将军宋威以中武二千人至，即与诸军会战，蛮军大败，死者五千余人，退保星宿山。 伪晋军沱江邑，距成都30里。满遣其臣杨定保以知降请和，降曰：“宜先解围退军。”定保还，满围城如故。城中不知援军之至，但见其朔来请和，知援军必胜矣。戊戌，满复请和，使者十返，城中亦一为答之。满以援军在进，攻城犹急，票信以下亲历矢石之间。庚子，官军至城下与蛮战，夺其升迁桥。是夕，蛮自烧工具遁去。毕明，官军乃绝之。初，朝廷使延庆父就成都，命宋威屯民汉为后继。威乘胜先至城下，破蛮军功居多，庆父急之。威范氏欲追蛮军，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，庆父迭威夺其军，乐归汉州。蛮至双流，阻新川水，造桥未成，狼狈失渡。三日桥成，乃得过，断桥而去。甲兵服务，遗弃于路，蜀人甚恨之。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数千保琼州，蛮为之，二日不克，亦舍去。延庆父使交蜀人驻雍门城，穿堑引水满之，直鹿角分营铺。蛮之有备，自是不复犯成都矣。先是西川牙将有职无官，即拒却南诏，四人以功守监察御史。唐铁人书唐立前300民，贫者苦之。三月，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。夏四月丙午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韦宝恒同平章事。徐贼余党由相聚闾里为群盗，散居兖运青旗之间。召徐州观察使夏侯同招谕之。五月丁丑，以琼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。光州民逐刺史李若翁，若翁本新息。左补区杨堪等上言：“刺史不道，百姓复冤，党诉于朝廷，置诸典刑，岂得群党相聚，擅自赤足，乱上下之分，此风待不可长，宜加严诛以成来者。”上令百官亦处置徐州之宜。六月丙午，太子少傅李郊等状以为：徐州虽屡构祸乱，未必避污完凶，盖有统御诗人，是至兼回诚信。今使名虽降，兵额尚存，以为知郡则粮饷不济，分立别藩则人心未服，或旧恶相继，更成披昌。为四州向因攻守，结信已深，已有更章，数为两变，诏从之。徐州依旧为观察使，统徐濠宿三州。四州为团练使，割隶淮南。 加幽州节度使张允深兼侍中。秋八月乙未，同昌公主薨，赏痛悼不已，杀翰林医官韩宗绍等20余人，喜收捕其亲族300余人，喜京兆狱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，谏官莫敢言者，乃自上言以为：修短之期，人之定分，左公主有疾，深忝圣慈，宗绍等诊疗之时，唯求急愈，备施方术，非不尽心，而祸福难移，竟成蹉跌，原其情状亦可哀今，而谢系老幼300余人，物亦沸腾，道路皆叹，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，舍四报不明之谤，盖由安不虑危，愤不思难之故也。福愿少回圣律，宽视细者。上览书不悦，瞻又与京兆尹温章力荐于上前，上大怒，斥出之。魏博节度使何全浩年少，骄暴好杀，又见将士衣粮，将士作乱，全浩单骑走，追杀之，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。承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京节。九月庚戌，以君雄为魏博留后。丙辰，以刘瞻同平章事，充京南节度使，贬温章镇州司马。章叹曰：“生不逢时，死何足惜？”是惜养药足。敕曰：“苟无妒害，何至于斯？恶食贯盈，死有余则。”一令3日内且于城外痊愈，四经恩佑方许归葬，使中外快心，兼挟之惧。己巳，贬右谏议大夫高襄，比部郎中之至告杨之志，礼部郎中魏当等于岭南，皆作与刘瞻亲善，为韦宝恒所主也。知至汝氏之子，当福之子也。宝恒又与陆延共奏刘瞻，云与医官通谋，误投毒药。丙子，贬瞻康州刺史。翰林学士承旨正田草瞻罢相致辞曰：“安庶母之居，仍非己有，却四方之路，唯为人知。”言谓田曰：“侍郎乃表见刘相也。”作贬吴州刺史。御史中丞孙黄作韦瞻所引用，亦贬汀州刺史。陆延素与刘瞻论议多不协，瞻既贬康州，言犹不快，越食道途，以欢州去长安万里，再贬欢州司户。冬10月癸卯，以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。11月辛亥，以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，铎岂之兄子也。丁卯，复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。12月，加承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， 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镇武节度使。十二年春正月辛酉，葬文义公主。为世之人，争取廷记之辉，太其金银，凡服丸每物皆百二十余，以锦绣珠玉为一位名器，挥换三十余里，赐酒百壶，饼蛋四十坨坨，以似体肤，上与郭淑妃死公主不已。乐公李可及作叹百年曲，其声凄婉，舞者数百人，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，以诗八百匹为第一，舞罢诸姬复地，以魏伯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延与韦宝恒素相表里，事情天下，继而争权，尽有隙。宝恒遂短言于上，下四月癸卯，以言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。言出城，路人以瓦砾掷之，权经赵隐薛乃言所着也。言谓乃曰：“临行凡以瓦砾相见。”乃许举户对曰：“向来宰相出，府司无力发人防卫，言甚惭，乃汾州人也。”五月，上幸安国寺，赐僧众千，僧彻陈坛讲座二，各高二丈，设万人斋。秋七月，以兵部尚书卢丹同平章事，充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冬十月，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烨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十三年春正月，幽州节度使张允深得封籍，请委军政就医，许之，以其子简惠之留后。及甚，遣使上表纳经节，丙申薨。允深镇幽州二十三年，勤俭恭谨，边鄙武警，上下安之。二月丁巳，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平州刺史张公素素有威望，为幽人所服。张允深薨，公素率周兵来奔丧，张简惠惧。三月，本京师，以为诸位将军。下四月，立皇子宝为吉王，结为寿王，以为穆王，以张公素为平卢留后。五月，国子司业为阴郁，以阁门告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数敬阴事，上大怒，杖杀阴郁，即没其家。乙亥，阁门使田献先夺子，改乔陵使，以其受阴郁状故也。因欲妻父太府少卿崔元应，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，继父君卿皆贬岭南官。几世中杜义修作与因欲善，亦贬端州司户。沆炫之子也， 一休从之此也。丙子，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从为蒲王父，分司韦宝恒赠之也。辛巳，贬尚书左丞李当、吏部侍郎王凡、左散骑常侍李都、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张熙、前中书舍人封彦卿、左谏议大夫杨熟、癸未，贬工部尚书严齐、给事中李况、给事中张铎、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、起居舍人萧构、李独、郑彦特、李藻，皆处之胡岭之南，作与从后善故也。况汉之子，构智之子也。贾深，贬前平卢节度使于娟为梁王府长史、分司，前湖南观察使于环为元州刺史，环宣皆从之兄也。寻再贬从韶州刺史。从妻广德公主赏之妹也，与从携之韶州，行则兼于门相对，坐则直从之待，从由是获权，使诸公主多骄纵，为广德动尊法度，是于氏宗亲尊卑无不如礼，内外称之。六月，以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，韦宝恒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，但左丞李张方言恐其不放上，先遣人答议。张曰：“朝廷迁除，不应见问。”秋七月已未，以张为宣赦观察使。八月，归义节度使张毅朝轰，沙州长史曹义金带领军府，致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。事后中原多故，朝命不及，回鹘县甘州，自于诸州立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。冬十二月，追上宣宗室曰：“元圣至明成武献文，睿智张仁，神聪易道，大孝皇帝。”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事功骄横，专杀长史，朝廷不能平，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，国昌称疾不复。十四年春三月癸巳，上遣赤使诣法门寺迎佛骨，群臣见者甚众，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宴驾者，上曰：“朕生得见之，死亦无恨。广造浮屠宝帐香鱼翻花床盖以迎之，皆是以金玉锦绣珠翠，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，道路车马昼夜不绝。”下四月壬寅，佛骨至京师，导以禁军兵帐，公司音乐，废天逐地，绵亘数十里，一位之盛过于郊寺，元和之时不及元矣。复是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，竟为池米，上御安福门，降楼膜拜，流涕沾衣，赐僧及京城耆老常见元和侍者金帛，迎佛骨入禁中。三日，出至安国重化寺。 宰相以下敬失金帛，不可生计。因下得因，将中外细求。五月丁亥，以西川节度使陆延兼中书令。南诏寇西川，又寇黔南。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，弃城奔荆南。荆南节度使杜从求而奏之。六月乙未，斥斩匡谋，即没其家资。亲族应援作者，令有司搜捕以闻。匡谋凤翔人也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，使韦宝衡携恩弄权，以刘瞻于从先在相位，不理于己，赠而逐之。王铎宝衡及第时主文也，萧构同年进士也，二人素薄宝衡之为人，宝衡解摈弃之。九七月戊寅，上级大建，左军中尉刘行深，右军中尉韩文约，李少子普王衍，庚辰至，立衍为皇太子，全构当军国政事。辛巳，上崩于咸宁殿，遗诏以韦宝衡设冢宰。熹宗即位。八月丁未，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，刘行深、韩文约皆封国公。关东河南大水。九月，有司上先太后事曰惠安。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宝衡，愿家告其因事，贬宝衡贺州刺史。越公李可及留岭南，可及有宠于懿宗，常为子娶妇。懿宗赐之酒二银壶，岂之无酒而终食。右军中尉西门继玄屡以为言，懿宗不听。可及常大受赐物，再以公车。继玄谓曰：“如他日破家，此物复应以官车再还，非为受赐，徒烦牛足耳。”即留岭南，即没其家，果如继玄言。以西川节度使陆延兼侍中，加承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，魏博节度使韩君雄，卢龙节度使张公素，天平节度使高骈并同平章事。君雄仍赐名允中。冬十月乙未，以左仆射萧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韦宝衡再贬崖州城迈令，寻赐自尽。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宝益为滨州司户，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福州司马。承雍与羲之子也。癸卯，赦天下。西川节度使陆延喜声色游宴，为军府政事与亲吏边贤郭仇皆先行后身，上下谓之。常大悦，二人议事，莫书纸相视而焚之。军中以为有意图，惊惧不安。朝廷闻之。十一月戊辰，喜言荆南节度使，贤仇前知其故，遂亡命。 以右仆射萧曳同平章事，充河东节度使。十二月己亥，诏送佛骨还法门寺，再贬陆延为新州刺史。